嘿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又有一周没见了，好想大家呀。 对，今天呢，让我们来聊一聊，大家应该都有过这种经历的这个体验，就是你最不成熟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做过什么事情呢？ 对，因为我们都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嘛，都是从一个小孩子到一个成年人，在这段中间肯定会有一些很不成熟很幼稚的事儿发生， 难免会犯错嘛，或者是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大英雄，但是后来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特傻。 聊聊我们回忆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儿。 感同身受，请跟着我一步一步走，谁怕寂寞，我有你的温柔，爱你宁愿不接受。 今天第一首歌呢叫做不成熟，来自于陈柏宇，很切题的一首歌啊。 那也不错，我不要太成熟，听过太多情歌的痛，让眼泪消失在我们的小小宇宙，不管世界拍打混乱的节奏，不必担忧，你还有我，我不要太成熟，要天真爱你到最后，再也不想别的，让你接受。 看看听众朋友们都有怎样的故事。李维维啊，他说呢，坏脾气给了身边人，好脾气给了陌生人。 是，我们都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，而且可能还正在犯这样的错误。 对， 荒岛这个朋友说呢，就是那大概就是在喜欢的人面前对他各种冷漠，散发着我跟你不熟离我远点的强大气场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 就是不懂怎么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就以为冷漠呀或者欺负他，就他辫子呀就都像是爱他一样， 越喜欢一个人反而越紧张了呢，反而好像表现不好似的。 对对对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。 听过太多情歌的痛，让眼泪消失在我们的小小宇宙，不管世界拍打混乱的节奏，接受我，别无所求。 你的少女迪她说呢，不止一次跟前任复合。 哎，这个真的是太不成熟了。 看来前任也挺渣的啊。 迷妹优她说呢，没有学会争取而失去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 就是不懂得抓住自己想要的。 我觉得经历过这一次的话，你就应该知道下一次要怎么办了。 对，有道理，谁都是从失败中找到成功的方法。 接受我，别无所求。 矫情老妹儿她说呢，总在自欺欺人的告诉自己她还爱我，只是在让自己强大之后再回来找我，于是我就开始等他。还有一个朋友给他回复，他叫做时间会留下最真的人86，他说呢，爱一个人总会有所期待的，期待一个自己渴望的结局。 是挺好，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留言都能够呼应起来了。 对，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 碎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 今天第二首歌呢是来自于岑宁儿的《追光者》。 嗯， 这首歌也是最近很火的那个《夏至未至》里面的女主的这个配就怎么说主题曲。 嗯嗯，就是一首电视剧的插曲是吧？ 是。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眼眼里都觉得刺有，有的爱像阳光倾落，边拥有边失去着。 PP 赢杏子他说呢，刚和初恋分手很难过，那天半夜两三点，我一个人在自己家六楼楼顶上喝醉酒，边喝边哭。我趴在围墙上，恍惚间呢看到远处有一个身影很像他，便想要翻墙过去抱住他。刚翻过去一只脚，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冲出来，狠狠地抱住我，哭喊着说不要啊。半晌我回过神，抱着妈妈痛哭起来。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做过啥事了，感谢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去年听一个同学说，他现在过得很落魄，工作不如意，换了好几份工作。他们家特别的重男轻女，老婆呢却连生了两个女儿。我心里泛不起一点涟漪，像是听一个陌生人的故事。这个我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人，恍如隔世，遥不可及。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，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 这个跳楼都是这样的原因啊，真的。 这个姑娘她可能是喝醉酒出现幻觉了。 嗯，对。 嗯，可能也不是说真的就想跳吧。 我这真的好可怕呀！所以说，千万不要让情绪和酒精冲昏了头脑，做一些傻事出来。大家遇到事情的时候，还是要冷静一点。马宇航 BOOM 就是超人，他说呢，不敢回忆，每次偶然间看到自己以前发的动态，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嘴巴子。 对，大家不知道大家现在翻自己的朋友圈啊，一直往前翻往前翻，会不会觉得自己以前也挺幼稚的呢？ 对，其实人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，回首自己一两年前的时候就觉得哇，那个时候怎么这么傻。 对，没准以前那个 QQ 签名还各种火星文火星字体。 你说爷爷煮的老龙汤古旧的模样，你说你温柔善良，我愿我你。 下一首歌来自孙子涵的回忆那么伤。 我曾寻你一生的远方，却被时间流放。我们都太假装，让回忆那么伤，连后来想起这段青春泛起了泪光。爱是有多荒唐，恨也能醉人肠。我忘了自己，忘了和你那晚的月光。后来谁会埋怨对方将自己捆绑，我还痴心妄想能对你诉衷肠。我细数过往，回忆里的疤痕那么长，累积成伤。 你 若幸福78336，他说呢，把最差的脾气留给了最爱的人，然后呢，我失去了最爱的人。 啊，真的是，总是失去了之后才后悔莫及，幡然悔悟。楚嘉文他说呢，之前喜欢的人问我喜欢他吗，我说不喜欢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是真的不喜欢了，也祝他往后的日子里有酒有肉有姑娘，姑娘个个比我丑。 对，这个祝福是真心的呀。 你喜欢他为什么还要说不喜欢，这女孩子真是搞不懂， 口是心非嘛。 嗯， 周董的小蜜西他说呢，就是太容易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表现在脸上了，对不喜欢的人呢就是不喜欢，无法像其他的人，明明内心很讨厌他们，但还是可以对他们表现出来很喜欢的感觉。我觉着呀，我应该试着学一下他们，让自己变成熟些，但是呢我真的学不会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缺点了，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直率和坦诚吧。 真的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成熟还是不成熟， 我觉得这个很难界定，我觉得你自己开心就好吧。 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 青春泛起了泪光，爱是有多荒唐，恨也能催人长，我忘了自己，忘了和你那晚的月光，我们都不原谅，在回忆里逞强，到头来谁会埋怨对方。 花花花他说呢，报考的最后一天，他的一通电话，我放下了执念，临时改了填报志愿，从一个北京学校变成三个北京学校，只因你说你报了北航。而且就在昨天，作为一个女孩子本应该矜持，可现在仿佛我的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，而你却天真的拿我当兄弟，喜欢一个不成熟的你，竟让我也变得不成熟。 哎，这个应该是爱得很卑微的一种状态了。 对，可能真的在乎了，真的爱了，所以才会这样不顾一切吧。 也挺怎么说，就也算是赌上自己以后的前途了，对吧？报考这件事情，就因为他而改了自己的主意。 对，青春里还是应该有这么一次为了某一个人冲动的事儿吧。 希望你的冲动是正确的，能够对你以后的人生有一些帮助，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能上北京的话，还是可以来试一试的。 不够成熟，还达不到你的要求。 第四首歌呢，是来自于白兔的不够成熟。 只是怀念你走以后，离开难道真的是解脱？难道真的要时过境迁了以后才懂？倔强说不通，假装什么伤都没有，倔强抬起头，却不让眼泪往下流。倔强说 淘气淘淘，他说呢，因为一个不喜欢我的人，第一次喝酒。酒精过敏了，全身通红，还躲在厕所里面哭了一个多小时。现在觉得挺幼稚的，但是呢，还是喜欢他。 嗯， 其实我觉得，我倒觉得他第一次喝酒的经历不是那么幼稚，但是现在喜欢他这个点有一点点还不太成熟。我觉得 就是 你应该要走出来了。 对，陆他说呢，伤害父母吧，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做过这样幼稚的事儿。 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嘛，可能口无遮拦的说了一些扎到父母心的话。 对，就是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儿，非常叛逆。七选女她说呢，考试前偶然获得的答案作为班长分给大家，当时老师还把这件事交给我调查，老师至今还不知道呢。 这个还好，这都是上学的时候的趣事了，不算不成熟。 道真的是解脱？难道真的要时过境迁了以后才懂？倔强说不通，假装什么伤都没有，倔强抬起头，绝不让眼泪往下流，倔强说。 GC 的小仙女她说呢，喜欢他两年，明知道没有结果，但还是义无反顾。他一直放不下他的前任，上个星期呢，他俩和好了，真挺心疼自己的。喜欢这么长时间了，他没有说过喜欢我，也没有拒绝过我。下学期开学，如果他俩还在一起，那我就安安静静的喜欢他，再也不闹了。 哦，就是喜欢的人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就纠缠在这两个人之间啊。确实挺难过的， 但最后自己还是成为好像一个没有人关注的第三者了。 阿阿大仙他说呢，曾经做过最不成熟的事儿，就是想要变得成熟。 突然想到那个那些年那首歌里面的台词嘛，就是什么梳成大人模样，扎上什么领结之类的。 可能就是自己身上越缺少什么，就越想成为什么。 是，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啊，就青春期的时候特别的想要变努力的快速变成熟长大，但是呢我 真的长大之后又想要回到青春的年代。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，想为你解决，当开了眼睛握你手，想飞奔往前。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，够真心会超越时间，多付出也多了喜悦，让幸福蔓延，总是学不会。 下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《学不会》。 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讲些善意谎言，总是学不会，真爱也有现实面，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。 乔哥的乔他说呢，在手上刻别人的名字，可能是刺青的一种。哎，怎么说， 挺疯狂的一件事，年轻的时候。 长大了你如果真的跟这个人没有缘分分手的话，你会觉得真的很幼稚。 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在自己的身上纹身的时候纹了前女友的名字，然后后来分手了，现在再用别的纹身把它盖掉。 不是网上流行说把它改成一个狗头吗？ 学不会，少浪漫一点，拼命着想的事未必带来感动或被感谢，还是学不会，戒指握在手，最累总是都不远，怪谁。 还有一个叫做梁的朋友，他说呢，喜欢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。虽然很短的一句话，但是我觉得后边应该很有故事才对。不该喜欢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 我想一直这样不变。他说呢，一个女孩子想要跟我去旅行，然后被我拒绝了。人生之所以有趣，也许就是因为后悔的存在吧。他后悔了。 哦，当然后悔了，怪不得没有女朋友。 他拒绝了，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还挺正义凛然，然后现在后悔了。 二顾最酷，他说呢，因为他的暧昧而荒废了两年。 这个事真的挺耽误人的。 嗯，对。 今天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郭美美的，也是一首新歌了，叫做《寂寞》。 寂寞像台风，像季节，像漩涡，躲在某个角落。觉得没什么，突然来袭的时候。 GK 坑，他说呢，第一次想认识一个女生，好不容易打听到手机号码，然后我发短信说了一大堆，其中有一句是可以认识一下吗，我不是流氓。哎，活该单身至今啊。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，我不是流氓， 是这也太不会说话了。李一渊他说呢，前几年呢老喜欢和爷爷吵架，还故意的把他的痛处说出来，气得爷爷打颤，但是呢现在不吵了，毕竟我是爷爷最爱的孙女，我得好好爱她。 嗯，其实好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，可能爷爷也会理解吧，因为都是过来人，所以也不用那么的在意这件事儿。 像季节，像漩涡，躲在某个角落，有时觉得没什么，突然来袭的时候，就把人或神仙全都吞没，不折不扣，你在哪儿还不来救我。 请叫我王大美姑娘，她说呢，在前几天我和我的暗恋对象聊天，我问她，我曾经那么喜欢你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她对我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你？说完这句话我哭了很久，但是现在都已经来不及了，我要结婚了，她有女朋友了，这或许就是命中注定的错过，你一直在我心里，起码我现在不遗憾了。 算什么？寂寞来袭的时候，就把我或神仙全都吞没，不折不扣，你在哪儿还不来救我？因为一个人也能多姿多彩，原来不是只能大彩，我都一直在想你，难道你不想我吗？还不快回来。寂寞像台风，像季节，像漩涡，你说过会。 感觉这段话真的走心了。 嗯，不遗憾了，至少在我青春里特别喜欢你的那段时间，你心里也是有我的。 嗯， 这样就好了。 就把我或神仙全都吞没，不折不扣，你走了没人来 在分享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条留言，他叫做一只阳光明媚的姑娘。他说呢，大地也就是天真的认为他非我不可，我非他不嫁，与家人争吵，为了他呢，我差点放弃未来。可是呢，现在发现没了他，生活依旧，我心依旧，路宽心也宽了。我还在继续自己的学业，但愿自己的博士呢可以顺利的毕业。我觉得这个朋友的状态就是放下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好，就是你做过最不成熟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你既然知道它是一件不成熟的事，说明你现在不会再犯那样的错了，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比之前成熟的人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，说明你一直在成长。 就让我们就在一边总结一边成长吧。 嗯，对，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你，也能见证你的成长，见证你的成熟。那好了，这一期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 对，那希望我们能够在下周五的节目中呢听到你的留言，然后让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见吧。 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 回忆无声的戳破，熟悉路口都错过，不会每一个角落少了熟悉轮廓，寂寞像台风，像季节，像漩涡，躲在某个角落，有时觉得没什么，突然来袭的时候，就把人或神仙卷走吞没，不折不扣，你在哪儿？来救我。